第六章，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？我们要常留在罪恶中，好叫恩宠洋溢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这些死于罪恶的人，如何还能在罪恶中生活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受过洗，归于基督耶稣的人，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？我们借着洗礼，已归于死亡，与他同葬了。为的是，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，从死者中复活了，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。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，已与他结合，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，与他结合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旧人已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使那属罪恶的自我消逝，好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，因为已死的人便脱离了罪恶，所以，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我们相信，也要与他同生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亡不再统治他了，因为他死是死于罪恶，仅仅一次；他活是活于天主。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，是死于罪恶。在基督耶稣内活于天主的人，所以不要让罪恶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为王，致令你们顺从他的情欲，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与罪恶，做不义的武器，但该将你们自己献于天主，有如从死者中复活的人。将你们的肢体献于天主，当作正义的武器。罪恶不应再统治你们，因为你们已不在法律权下，而是在恩宠权下。那么，我们因为不在法律权下，而在恩宠权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绝对不可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当奴隶，而服从他，就成了你们所服从者的奴隶，或做罪恶的奴隶，以致死亡；或做顺命的奴隶，以得正义吗？感谢天主，虽然你们曾做过罪恶的奴隶，现今你们却从心里听从那传给你们的教理规范，脱离罪恶，获得了自由，做了正义的奴隶。为了你们本性的软弱，我且按常情来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，陷于不洁和不法，行不法的事。如今也要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，献于正义，行圣善的事。当你们做罪恶的奴隶时，不受正义的束缚，但那时你们得了什么效果？只是叫你们现在以那些事为可耻，因为其结局就是死亡。可是现在，你们脱离了罪恶，获得了自由，做了天主的奴隶。你们所得的效果是使你们成圣，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恶的薪俸是死亡，但天主的恩赐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的永生。